健康、时尚、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北京时间的15:08，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市场部经理江总，以及乐思同盟的夏总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来，二位打个招呼呗。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市场营销部经理江里成。 大家好，我是乐思同盟的创始人夏凯。 来欢迎二位，也是来跟我一起聊一聊野生动物园的那些事儿哈。那先请江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介绍一下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 相信大家都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北京野生动物园呢，实际上区别于北边的这个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呢，是坐落于美丽的永定河畔。然后呢，是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雨法镇。我们这个北京野生动物园呢，共分为三大动物展区。 包括步行游览区、 自驾游览区 还有猛兽体验区。 对，嗯。 然后我们2015年的时候呢，这个自驾游览区是新对外开放的， 嗯， 是国内最大的森林自驾游览区。 哎，等会儿我打断你一下，江总，这个自驾游览区不是说我们去坐那个笼子车那个是吗？ 对，我们这个2015年开放的这个国内最大森林自驾游览区呢， 嗯， 是我们有两种体验方式。一种体验方式呢，是我们游客可以自己开车，然后穿行这个七大展区， 嗯， 然后这个里面呢有60余种、800余头只来自世界各地 的动物、 珍稀野生动物。 嗯，能看到什么呀？ 嗯，像我们的这个东北虎、 嗯、 白虎，然后非洲狮、猎豹。 嗯，都有 斑鬣狗、长颈鹿，然后亚洲象等等，很多的这个珍稀野生动物。然后另外一种体验方式呢，是乘坐我们园区的免费的小火车。 哦，小火车是免费的。 对，就是我们进到步行区里以后呢，是有一个乘车站。 嗯， 我们可以坐到这个小火车穿行这个自驾游览区。 嗯， 就和这个自驾车的路线是相同的。但体验是两种体验形式。 对，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然后 那这个步行区都能看到哪些动物啊？ 步行区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正常的游览方式呢，游客他可以开车进入自驾游览区， 嗯， 出来以后呢是把车停到停车场，还用这张门票可以进到我们的步行游览区。 嗯， 我们这个步行游览区呢也是有很多这个珍稀的野生动物，像我们的黑猩猩啊、 嗯、 大食蚁兽啊。这个 食蚁兽是？ 对，就专吃蚂蚁的那种，舌头特别的长，有60厘米。 食蚁兽是爬行动物啊，还是站立的动物呀？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爬行动物。 对对对，舌头特别长，然后它的嘴也特别长。 长得像乌龟吗？ 不是的。 我还真没见过，有时间我得去看一看。 下次您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嗯， 在我们的这个步行览区里面呢，还衔接着另外一个展区，是我们的猛兽体验区。 嗯， 然后步行游览区呢，我们今年新开放了一个展区，是我们原来的儿童动物园升级改造了以后的，叫奇趣乐园。 嗯， 在这个奇趣乐园里呢，我们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大食蚁兽， 嗯，就在里面。 对，大食蚁兽，这个懒猴、二指树懒都在里面。 嗯嗯。 然后我们这个奇趣乐园呢，也分为几个小区， 嗯哼， 都是有特点的动物，像我们的漫漫世界。 漫漫世界哪个漫？ 就是一个是 慢慢 特别的慢的， 嗯， 行动迟缓那个慢， 嗯， 一个是浪漫的慢。 哦， 就是，这个漫漫世界里呢，展示的动物呢都是行动特别迟缓的。 嗯， 像我们的苏卡达陆龟、亚达波拉象龟， 哦， 当然寿命很长， 就是一些乌龟，嗯， 对， 嗯， 这种大龟特别大。 特别大，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二指树懒， 嗯， 就是一天都不怎么动，它就吊在树上，趴在一个角落里， 嗯， 一天基本上除了进食和那个 懒死了， 啊，对，一天 特别特别懒， 特别的懒。 我这肯定很多小朋友比较喜欢，说为什么不动啊？他们为什么不动啊？是因为他们睡着了吗？肯定会问到这些问题，是不是？ 对，我们现场也有饲养员呢， 嗯， 会给游客解答这种问题， 嗯， 然后包括我们的懒猴。也是这样，就是这一块都是漫漫世界，它行动比较迟缓。 嗯， 然后第二个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大大耳朵。 大大耳朵。 对，大大耳朵呢，像都是大耳朵的动物。 哦。 像我们的耳廓狐。 耳廓狐。 就是它的一个耳朵能和两个耳朵和脸差不多大了。 哦。 然后我们的大耳朵兔子。 嗯。 这种特殊的品种，大耳朵兔子、大耳朵猪。 还有大耳朵猪呢。 对，它的这个。这个耳朵都 特别大， 对，小朋友和这个小动物之间也可以有互动， 也可以有个亲密接触，是吗？ 对。 哦，别说现在在城市里面的孩子了，除了这个苍蝇跟蚊子，你还能见到别的动物吗？太少了。像我小时候还能去抓个蜻蜓什么的，而现在在城市里面，蜻蜓都很少见了。 对，很少有能看到这种昆虫一类的， 嗯， 或者我们的这个野生动物， 嗯， 基本上在城市里是看不到的。 嗯。 然后第三个展区呢，是我们的长长舌头。 长长舌头， 对，就是我们这个动物呢，它的舌头特别的长，像我们的马来熊。 马来熊， 对，就是这个在熊科里面这个体型最小的一种熊。 嗯， 它的这个叫声也特别奇特。 是， 我们的饲养员呢会定时会喂给这个马来熊一些食物，展示给游客， 嗯， 就看我们的这个马来熊是怎么吃的。 它舌头有的时候伸出来特别长， 嗯， 啊，小朋友也可以在旁边那个和饲养员和这个动物 一起来帮助它来喂食， 对对对对，也可以和这个动物有互动， 嗯， 然后另外呢，我们的萌宝幼儿园。就是我们萌宝幼儿园，就是这回我们主题的活动。 嗯， 我在萌宝幼儿园里呢，我们设立了这个暑期的这么一个夏令营的活动。 嗯， 当然过了暑期呢，我们还会陆续推出， 陆续去推出新的一些活动，是吧？ 对对对对，还会陆续推出。那在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会涉及到一些昆虫的课程， 嗯， 包括我们的这个夜探的活动，就是夜探的活动， 夜游的活动， 包括这个夜探恐龙山，夜探我们的狮虎狗，就是你在动物园可以看到白天的狮子老虎的状态，那你看到过晚上的狮子老虎的状态吗？它眼睛是冒光的。 这说的我都特别想去看啊！其实动物的世界也是蛮奇妙的，对吧？ 对。 嗯，好，感谢江总的详细介绍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做一些详细。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小明妈，你家儿子暑假都在干嘛？我想看看哪有高尔夫的单词课程，让我儿子去学学。 嗨，我们家小明最近迷上马术了，上次我办的高尔夫卡还没用完，我转给你吧。 算了，他就3分钟热度，不值当。 哎，幸亏这次我用的是低卡，否则办张马术会员卡又要好几万。 滴滴运动金牌教练单次套课原价365，现在疯狂特购只要300。抢卡热线18600360959，18600360959。 首创奥特莱斯 ZW 汽车养护工作室，目前是房山区最贵汽车惊喜店，店内汽车美容保养快修及车检业务一应俱全，联系电话及同步微信13021138297。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我说你是上帝坚强，我说你是 世上最善良，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 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彤彤。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市场部经理江总以及乐思同盟的夏总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啊，夏总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详细的介绍哈，那我想继续问江总了哈，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好的体验吗？比如说是一些小孩比较感兴趣的。 我们最近呢实际上是把我们的这种好的产品的体验呢整合打包了一个亲子活动。在这里面呢，像有这个马达加斯加狐猴，可以和狐猴互动的这种体验形式。 狐猴是什么？ 就是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啊，单有一种动物的种类叫狐猴。 狐猴。 对，我们展出的呢是这种叫环尾狐猴。就是游客呢可以进到这个空间，这个馆舍里。然后可以和小狐猴亲密的互动，它是自由散放在这个馆里面。 会咬人吗？ 它的性格特别的温顺 啊， 对，而且那个皮那个毛特别的软滑， 毛很顺。 对，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刚才有说到我们的奇趣乐园，我们奇趣乐园里面呢还有丛林医院，就是我们给动物治疗救治过程中的这么一个。兽医院， 有个小医院是专门给动物治病的。 对，在这个兽医院里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相关的科普展示，包括如何给一只东北虎麻醉等等这些。那这个我们在这一期的亲子活动中呢，就有其中的一个体验项目，就是给东北虎麻醉的这么一个训练课程。 这个东北虎是多大的？小的是不是？ 不，我们实际做操作过程中呢，只是教小朋友做这种训练，但并不使用这个真的动物。对，然后包括我们的昆虫课，等等这些。那这个具体的这个亲子活动的行程呢，还是由夏总来介绍的。 好，哎，刚才私底下夏总也跟我讲了，说他之前是一名教师，哎，我说当老师的怎么会突然改来做这些亲子类的活动呢？ 其实现在做亲子类的活动跟我做教师应该说是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一脉相承的。 因为实际上就是我原来做老师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课堂里的讲课， 嗯， 其实尤其针对一些小孩子，可能他们更这个注重这种体验 实践， 对， 其实真的是这样。包括我上学也是，老师讲一道题你讲几遍十遍都不会， 嗯， 必须得自己亲自来做我才会做这道题。 对嗯，所以这个教学的形式，实际上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在做老师做教育。嗯，然后呢，就是这一次跟那个北京野生动物园呢，我觉得说实话，前几年到过北京野生动物园，然后，但这最近再去呢，觉得哎呦特别好的， 特别好 科普的教育的一个资源，就是而且现在就是整体的这个咱们北京野生动物园的这个规划里头，好多的都考虑到了这个科普教育的元素， 嗯， 就是包括比如说排式的这种展示啊，包括这种这个像我们原来去那种传统的动物园，你会发现很多动物你看不到， 嗯， 就是说你转去说这个鳄鱼在哪儿，看半天看不到， 嗯， 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新的这个北京野生动物园，它的很多的这个动物展示的方式是完全是这种世界上最很先进、 很 现代的这种。对，因为我也去过一些国际上的动物园，我觉得在这方面说，应该说北京野生动物园做得非常非常好。 嗯，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特别的这个积极的，然后这个愿意对跟这个北京野生动物园来合作，因为我们作为乐思同盟，作为一个科普教育机构， 嗯， 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应该做了有7年的时间，然后一直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也有。在北京也有几万的一个叫家长和孩子， 嗯， 包括我们跟过去跟这个北京动物园跟那个中国科技馆，然后包括也做一些孩子的演出什么的， 嗯， 所以在体验儿童体验和科普方面我们说有一点经验， 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北京野生动物园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嗯， 我们说实话我们做教育我们特别兴奋， 特别喜欢这样一个地方， 特别希望把我们的这些孩子， 嗯， 然后带到我们北野来，然后这个学习这些动物知识， 嗯， 然后了解更多的，激发孩子们对这个动物对自然的这种热爱。 嗯，没错，刚才也说到说现在在生活在城市的孩子们真的太少跟动物接触了，对， 嗯， 能开放这样一个亲子活动也是让孩子去跟动物跟大自然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对， 嗯， 对， 那让夏总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这个亲子活动， 嗯，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嗯，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暑期开发出的这个亲子的这个产品呢，我们叫夜宿北野，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在这个北京野生动物园来住一个晚上。 夜宿 晚上住在那里， 哎，我之前去过动物园哈，没发现哪地儿能住啊。 这个就是刚才江总提到那个，我们的那个萌宝乐园， 嗯， 因为萌宝乐园里头有很多这个小的动物，其实萌宝乐园的设计非常有意思，就是刚才江总说了好多小动物，后来我去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其实萌宝乐园的设计高在哪儿呢？就是大家看过那个叫《疯狂动物城》那个动画片吗？ 嗯， 其实好多的动画片里的原型主人公在萌宝乐园里全能发现。 哦，嗯， 就是那几个小的动物的，比如说那个兔子， 嗯， 还有那个狐狸， 嗯， 还有那个就是阔耳狐，那些就是大耳朵狐狸，就是其实，在那个动画片里头都有体现。 哦， 所以小朋友们去那儿以后就可以看到，哎。真实的动物是这样的， 是这样子， 对，动画片来对照，对对， 嗯。之前我小姨，我亲姨，她是一个小学老师， 嗯， 然后上课去讲羊是有四只腿的， 嗯。 然后学生就说了，不对啊老师，我看那个美羊羊是两只腿的呀。所以呢孩子他没有见过真的动物，所以他就会被一些动画片啊去误导， 对， 所以说呢真是很有必要来办一些这种的亲子活动， 对， 让家长带着孩子去跟动物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对， 嗯， 没错， 嗯，那我想问一下江总，嗯，咱们这个亲子活动是分主题吗？有几个乐园还是怎么样的？ 我们是住在这个萌宝乐园里面， 嗯， 然后呢活动亮点包括这几个，一个呢我们有一个叫昆虫课， 嗯， 因为刚才江总那边也介绍了，就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其实有很大面积的一个森林的面积，然后呢而且它这个还不像我们一些城市的公园，城市公园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会有一些打药啊或者那什么，所以这个在北京野生动物园这个昆虫资源还有就是 本地物种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 嗯， 其实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松鼠啊、刺猬啊、黄鼠狼啊，就学名叫黄鼬啊， 嗯， 就是我们在城里现在已经很少见到， 太少了，几乎都没有。 对，但是在北京野生动物园，如果你要住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去逛吧，然后你就能发现好多好多有意思的小动物。另外呢，我们这个昆虫课程呢，就是教大家怎么，就是一个是通过利用这个昆虫的趋光性，我们做一个灯诱，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拿一个幕布，然后呢挂一个灯，然后晚上这些夜行性的昆虫就都会过来。然后呢还有一个呢，这个捕食的方式，就是诱捕昆虫的方式呢，我们叫罐诱。这个呢就是在一些就是草木丛生的地方，然后我们配好这个诱饵，配好诱饵，然后埋在地上，然后呢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就看每个人的罐子里头收获不一样，收获不一样，有的是看看谁能抓到那个更有意思的那个昆虫。 嗯，好，好，感谢夏总的介绍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请夏总来给我们听众进行一些详细的亲子活动的介绍。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畅快的泼酒大战，嗨爆的 DJ 音乐，璀璨的灯光盛宴。9月22至24日，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咨询热线8036-0997。8月18日，到你身边的华冠，使用支付宝扫码储值，充50元送50元，仅此一天，等你来嗨。详见支付宝客户端活动页面。 涿州电视台携手嘉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夏天是春的延续，秋的基础，冬的前奏。夏天是一个充满活力又变幻无穷的季节，也是绿树成荫、繁花似锦、风景迷人的季节。今天是8月18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满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这首歌来自林忆莲演唱的《我坐在这里》，这里是有机生活，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彤彤。 健康。 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市场部经理江总，以及乐思同盟的夏总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啊，也是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动物园的那些事儿。刚才夏总也是给我们介绍那个亲子活动是。两天一宿的住宿是吗？ 是一天，就是一个晚上住宿。 嗯， 然后呢，就是它是这样，这个活动的流程是，一般是下午4点钟来进园。 嗯哼， 进园以后呢，我们会安排一些就是亲子的任务书，然后让小朋友去观察动物，然后呢，通过这种观察动物呢，然后就完成这个任务书。完成任务书以后呢，小朋友可以跟着其他的家长啊小朋友一起来分享刚才看到的动物、 嗯、 然后呢这个环节完了以后呢，这个我们下边呢有一个刚才说到的就是昆虫的、讲解，我们的专门有一个昆虫的老师，然后会给这个家长和孩子介绍一些关于昆虫的知识， 嗯， 然后就是很精彩的部分就出现了、 嗯、 我们就带着我们的诱捕昆虫的工具，然后到我们这个北野的这么好的一个大林子里去， 嗯、 然后去买一下这些小罐儿也好啊、 嗯， 还有一些 幼饵 ，对对对、嗯，这个幼饵都是孩子们自己配好的， 嗯、 然后就是埋下这些陷阱，然后呢，这个同时呢也设一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灯诱的活动，就是说的把在这个比较黑暗的地方，然后呢、 嗯、 做一个。一个屏幕，就像那个放电影 一 样， 嗯、 一 个白色的幕布， 对、 嗯， 然后呢，就是把灯打开，然后就是 来吸引昆虫过来， 吸引昆虫过来、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大部队呢就会开始下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那个夜游恐龙山， 嗯、夜游恐龙山 、 嗯， 因为北京野生动物园现在有一个。应该说是，很大面积的一个恐龙山，里面有40多种恐龙。这种恐龙呢， 嗯、 而且，很有意思，就是都会动，会叫， 都会动， 对对，而且它是感应式的， 嗯， 就是平时你看着它可能 不 动， 嗯、 但是我们人走过去以后，它自己 就 会叫、啊， 吓唬人。 而且每一种恐龙动的方式都不一样，而且这些呢都是，而且我还自己还摸一摸，它这个恐龙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软的， 哦，还真挺吓人的哈， 很有意思。 如果小孩不知道这恐龙已经灭绝的话，可能真的相信这恐龙还会存在，是不是？ 对，因为我上次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因为也去看过一些恐龙的展示啊或者什么，但是这个因为是在室外，然后又是晚上，真是有一种就是回到侏罗纪那种感觉。 嗯嗯， 很刺激，很有意思。然后这个环节完了以后呢，我们还设计了一个，我们就是探访这个狮虎狗。 狮虎狗， 对， 等会儿、我打断你一下啊。 您说， 狮是狮子， 对， 虎是老虎， 对， 这个狗是狼狗吗？ 这个 狮子和狗，狮子跟这个老虎不会把狗给吃了吗？ 这个就是这个北京野生动物园一个很这个很著名的一个故事， 嗯、 就是因为这个狮子和老虎呢，这个小的时候生下来以后呢，这个。大的这个妈妈嘛，那或者没有奶，或者呢就是不能养护它，结果呢就是这只狗呢就是等于是承担起了这个妈妈的责任，等于是那狮子和老虎是吃它的奶长大的，所以呢就是他们对这个狗呢也是很就是敬重吧，然后就是包括现在呢实际上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呢那个狗呢实际上是原来那只狗妈妈的女儿，是他们的姐姐，所以呢就是他们三个就是实际上也是互相能够对对对他们 有血缘关系， 能够很好的和平相处。 嗯， 那么在这个里头晚上去看他们的这个状态，因为大家都知道狮子和老虎都属于夜行 动物， 对，夜行动物，然后他们的精神状态和白天又不一样， 嗯， 所以很多小朋友啊，很多这个游客、啊、看到以后也是觉得这个很惊讶 ，对，确实，我白天去过动物园哈，那都不理我，给吃人都不吃，人家很高傲的往这一躺， 对 睡觉， 对， 他们这个眼睛在晚上会冒光，是不是？ 这个就是看你这个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它，应该说是可以看到它眼睛的这种就是幽蓝或者绿色的这种光。 哦，这也是蛮奇特的。 对对对， 像刚才那个江总也说了，有那个一个叫乐园， 对， 儿童乐园，萌宝乐园。 对，萌宝乐园呢，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等于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大本营，那么就是毛毛乐园白天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小动物的展示，这个包括这个小浣熊啊，然后马来熊啊，小熊猫，然后包括金丝猴。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呢，就是隔着这个一层玻璃，其实我们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就住在他们这个与这些小动物为邻，然后有的时候晚上还能听到他们的叫声，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 都是能跟这些小动物亲密接触吗？ 对，很近距离 接触，可以摸一摸它们，都是可以的。 对，这个我们是在定期的时候会有一些展示，那么家长和孩子可以就是来体验。 哇哦，其实动物的世界也是蛮奇妙的哈，像刚才江总说到那个食蚁兽，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哎，我想问一下夏总，你刚才说到这个捕昆虫，都能捕到什么类型的昆虫啊？很多种吗？ 很多种，在北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像螳螂就有三四种，然后这个像蝉、天牛，然后还有布甲，还有是金龟子，都很多很多种。还有就是最常见的可能大家捕到最多的就是比如说土鳖， 土鳖， 对对对， 也是种昆虫的一种， 也是昆虫的一种，就是有大的有小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甲虫类的东西很多。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在我小时候大概四五岁刚刚记事儿的时候吧，我爸给我抓过一只蚂蚱，就螳螂是吧。 不是， 蚂蚱是蚂蚱， 蚂蚱还不一样， 还不一样。哦，我以为这是一个东西呢，绿色的。哎，给我开心的不得了，我终于可以养个小动物了。然后放在一个，那时候买果冻有那种成盒的，放在盒子里面养，然后每天观察它有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就给它抓蚊子吃。 说到这个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环节，因为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就是说他也想有一些收获。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现场，我们还准备了一些螳螂，我们自己养殖的和这个繁殖的螳螂。然后家长呢可以带回去，然后把这个跟小孩一起来养这个东西。而且我们在这个活动之前，在组织活动之前，就会就是把我们那些家长和孩子就是直接拉一个微信群。拉一个微信群以后呢，他们比如说除了这个活动的咨询以外，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怎么去保护小动物啊，还有这些这个昆虫我要怎么饲养啊，我们的专家我们的老师都会在这里头做回答。就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营第一期营已经结束了有一周了，但是实际上这个群现在越来越活跃。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好多家长他回去这个带回虫子以后呢，就是他养他不知道怎么养，然后呢就是家长之间就是为什么，然后就是为什么食，比如说这个买完了螳螂了以后呢，就是哎呀我要蛐蛐，就是我要背那些蟋蟀，我怎么背。然后呢我们的老师就在这个群里头就给他们一个偏方，给他们一个偏方，然后家长这个就是下楼就去背去了，然后就是还背回来了。特别的收获特别大。 对，其实都说啊，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对， 家长开心孩子们会更开心。 对, 对, 对, 对， 真的现在的这种城市的生活条件哈，真的是非常适合让孩子去多参加这种亲子活动，来和大自然，来和小动物有一个亲密接触。也感谢江总和夏总的这些详细的介绍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给大家继续来讲这个亲子活动的一些事情。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首创奥特莱斯 ZW 汽车养护工作室，目前是房山区最贵汽车惊喜店，店内汽车美容保养快修及车检业务一应俱全，联系电话及同步微信13021138297。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

那江总说了啊，夏总说了说了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说怎么报名啊？这个， 现在这个活动的报名是通过我们乐思同盟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直接就是在这个公众号里头找叫乐思同盟。乐是快乐的乐，思是思想的思，童是儿童的童，那个盟就是那个盟友的盟， 盟友的盟， 就是，对，这四个字，乐思同盟的公众号。另外也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有一个这个咨询电话叫400-618-5919。如果大家对这些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活动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来了解和打这个咨询电话。 好，就是现在报名的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乐思同盟来报名。乐呢是快乐的乐，思想的思，儿童的童，盟友的盟，乐思同盟的微信公众账号来进行咨询和报名。那么还有一个400的电话，也可以打这个电话来报名是吗？ 对， 也可以， 可以 是400-618-5919。 5919， 400-618-5919，400-618-5919。那么夏总啊，未来还会举行一些什么活动呢？ 我们跟北京野生动物园因为是一个科普活动的长期的合作，所以我们9月份的时候还会推出就是。这个不是亲子以外的，因为很多我们发现我们做了活动以后，很多成人也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们这个夜宿呢也会推出一些成人版。那么欢迎呢，就是比如说有些公司啊或者学校一些团建活动，其实我们也可以放在这个活动里面。等于大家在城市里面工作啊，生活压力都比较大，然后呢通过这个跟动物的接触，通过这种一个野趣的一个活动，然后能够彻底的放松。同时呢还有一个我们计划在9月份开始呢推出一个夜游版这个的活动，因为很多的到北京野生动物园来这个的游客呢白天啊没玩过瘾， 真的是这样，有时候因为它太大了，印象有时候白天我们8点钟从家里出门，带上路上的车程，然后在进园的这些时间， 对， 然后逛不了多长时间就要走了， 对， 逛不完。 所以考虑到这个呢，我们呢就计划在9月份开一个夜游版。那么这夜游版的时间可能是3个小时到4个小时，然后就是到差不多9点半10点结束，然后让大家呢就是有更充分的时间来了解这个咱们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动物，同时呢和这个因为晚上人相对来说不会像白天那么多，我们会植入很多相关的动物知识、动物科普性的东西，让大家呢有时间去了解这些动物知识。 对，其实说白了呀，现在的无论是工作压力啊真的是很大，想到带着孩子去到一个动物园里面去住一晚上，当你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面对的不是一些高楼大厦，不是车水马龙的这些车哈，而是树林儿、小动物，你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经常我们会去山庄去玩，带着孩子，可能对于大人来说有山有水挺好，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没那玩儿啊，没意思。而到动物园来，有小动物，让孩子跟这些动物亲密接触也是非常好的，真的是非常好。好，那么节目最后呢，也是非常感谢江总和夏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最后啦，江总、夏总再说一遍这个报名方式吧。 好的，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乐思同盟，乐是快乐的乐，思是思想的思，同是儿童的同，盟呢是盟友的盟，通过这个乐思同盟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和报名。同时我们有一个400的电话，400-618-5919，大家也可以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和报名。 好，报名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乐思同盟，快乐的乐，思想的思，儿童的童，盟友的盟，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乐思同盟来报名。那么同时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18-5919，400-618-591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报名。好了，我们节目也该结束了，那最后让我们感谢江总，感谢夏总，感谢动物园，以及感谢乐思同盟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哈，等着大家去参与去接触这些小动物和大自然。